咁我都试过少少㗎啦，咁我而家都觉得话唔好搞我啦，所以你千祈唔好俾我咁嘅位置 ,ok, 我自己觉得有适当嘅方法去做返我嘅事就 ok 啦、 嗯、 就唔好搞咁多，即係我不嬲想话避开大台呢件事，但係避唔开嘅，啲人直接 走唔到㗎啦，因为如果我记得第一个喐你嘅呢就应该明目。 系、 嗯，因为我睇明报嘅，就系话咧，因为你话你不排除系喐呢一个泛民啊嘛， 系 喐、嗯、反对派啊嘛，咁、嗯、所以咧就觉得你鬼鬼地，屌你老尾，你个卵样，点解要有二百万出嚟啊？ 系啊， 系咪？ 头先睇你个烂身烂世二百万，精虫咪有啫，你系嘛？ 精虫几亿添，诶 ，食得薄荷烟多嘛？ 咁啊，即系你你今次叫做系即系 confirm 咗40个啊，系嘛？其实系， 其实未 confirm 嘅、啊，有好多人都未铺面嘅。咁、啊、上个礼拜突然间有班比较年青嘅都出嚟搵我吹个水、食个饭咁样，都发觉原来佢哋都有完善嘅。 我知，但系你个准则系点样拣人嘅？其实系，即系你系觉得啱倾啊，你哋就会 唔系噶，真系30岁之前就开始就讲30岁以下。因为我哋系之前年青人，你30岁以上你自己揾水啦，系咪先？第二样嘢就系你肯定要系标榜自己系山族，或者要讲我要真普选。点、解？今次区选其实系我哋散雨伞运动之后、其中一个好大嘅民意调查嚟噶嘛，肯定就唔过30几%噶啦。但系都要做噶嘛，所以而家有个好奇怪嘅一个趋势。 喂，咁我有一个建议，你系咪应该即系？除咗俾錢佢哋之外咧，仲你要 centralize 嗰啲宣傳，即係要確保咧，要確保嗰啲代表你呢一個嘅運動或者你個理念嘅人參選嘅時候咧，一定要派你啲宣傳單張。 係、有 identity 啊嘛， 有 identity， 但係 包括可能 執行好難， 即係包括你要做埋 logo 啊，包括你即係有一個嘅共同嘅光 啊，起碼要認證喺度。 好，我首先咁講，我哋之前咧就試過水温嘅，咁啊十年就搞過一個叫全民健康日，嗰陣時點解呢？流感超大镬，政府唔做嘢，我哋金钟城哇十几廿万个口罩都唔知散去边。 哦， 咁嗰阵时咪立翻就口罩翻嚟做咯，跟住自己抌钱出嚟印咗一大扎单张，系咪先？跟住之后就派俾唔同嘅区选组织，喂一齐搞咯，系咪先？但系其实好多时你唔去执住做咧，有好多人就唔会派你啲单张骑劫呢件事。你走到过去撩佢话同佢嘈咧，咁又唔好睇。 嗯， 所以你呢样嘢其实你執行方面呢未必人哋会咁玩嘅。 咪、但係我觉得如果你有呢个咁嘅理念喺散后呢个运动里面，希望嗱你都唔係諗住赢㗎啦，都好难赢㗎区议会。 好难赢。 你问我，我估计就输到冚家铲扑街嘅。 有一个出到先，我应该都好犀利㗎啦。 你应该要庆祝㗎啦，庆祝。 係啊，一个肯定开。 咁所以呢你其实透过呢个选举嘅工程，因为选举系最密集能够令到市民接收政治信息嘅一个途径同埋途径同埋呢个渠道嘛。咁所以呢你咪应该即係起码例如你有你个 logo 啊，有呢个中央嘅纲领啊，同埋你一开波嘅宣传品嘅时候应该解释点解我哋呢班人出嚟参选。 嗯 嗯。係咪咁你就能够令到呢你即係鬼都好啦，你嗰啲二百万咧系使得其所啊， 系啊， 即系嗱，例如阿龙代表你参选嘅，咁我阿龙就话我系呢个谭少龙，我而家代表呢个雨伞乜乜乜乜春出嚟参选，咁我嘅理念系咩咧？咁样，咁你起码 fix 咗佢啊嘛，同埋咧你唔使嘥钱啊，因为点解咧？你帮我印埋，仆街就系转一转个名， 系， 咁你就派啦。咁你又系试，例如我选个区议会就知噶啦，你入去嗰啲屋嗰啲宣传啊。咁、你係每人真係抽到㗎嘛，你可以环保啲嘅，每一户几一份，咁、你起码都收到你个 centralized 嘅 message， 即係除咗你修桥铺路嘅嘢之外呢，呢个係我俾你嘅即係建议啫、即係你唔好嘥嗰200万，因为点解呢嗰阵时候人民力量都我听过㗎，屌你咪收撚咗你嗰啲钱之后，屌你咪自己代咗佢就啡啡扭，咁咪嘥咗佢囉。如果你好似我头先咁讲，起码你第一份嘅参选宣言又好，你嘅咩，你全部要中央化嘅，我帮你印嘅，即系唔系叫我啊， 中央集权啦、 啊，系啦、啊，中央集权嘅，咁你起码有固定嘅嘢，能够你将你嘅 message 喺呢个散后运动里面系宣扬开去咯，呢个系我嘅建议啦。 即系我觉得唔系，我觉得有得玩，但系始终你一定咧就俾人散到我妈都认得噶啦， 唔紧要，即系例如你僆仔，你话你要自己有设计自己嘅 banner 嚟设计咯，你有啲。个别嘅单张，咁起码我固定咗你第一份，最后尾一份剔剔嗰啲票啊，同埋你嗰份免费邮递，系能够有我哋嘅 message 出去嘛，同雨伞有关系嘅。如果唔系，喂阿龙，